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柳津眼科综合医院进行了现场指导，有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军队的一些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望着柳津眼科综合医院全景，笑容满面说，今年一月给选定了医院地皮，好像是昨天的事，可是医院大楼就这样已经建成得很漂亮，医院正门前的门诊楼正面修建成人的眼睛，很生动，住院楼外墙贴出了视力表，观看外形也可以看出是个眼科专业医院。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由平壤妇产医院、乳腺肿瘤研究所、柳津牙科医院、育瘤儿童医院等多家医院集中在文秀地区，这里又有现代化的柳津眼科综合医院建成，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医院村的面貌。他十分高兴地说，想象到我国人民毫无不便，尽情享受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好处的等感到高兴的情景，就觉得心情真的很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柳津眼科综合医院的门诊楼和住院楼，具体的了解了施工情况和医疗设备的技术特性。他说，柳津眼科综合医院设计也很好，施工也达到最佳水平，按照党的意图，加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经营单位之间的三方合作来进行了工程，结果建成了一个切实保障建筑的美学性、便利性和实用性的无可挑剔的医疗服务基地。他说，干净整洁的休息厅、通楼大厅和所有的治疗室和病房的氛围都令人满意，医疗设备和家具用品布置的协和得当，突出眼科专业医院的特点，室内装饰也搞得很好。柳津眼科综合医院的医疗设备样样齐全，都达到尖端水平，世界上最好的眼科医疗设备一应俱全。为了把柳津眼科综合医院建设成为一个节能型建筑和绿色建筑，采用了利用地热的供凉供暖系统，安装了太阳能光伏面板，而且在建筑楼顶上修出了一个可供住院病人休息的庭院，做得真的很好。敬爱的金正同志查看了柳津眼科综合医院的眼镜店，他对于开办眼镜店，以使柳津眼科综合医院能够圆满完成其作为建成专门治疗眼病的专科医院，还提供眼镜制作服务的多功能综合性医疗服务基地的使命，表示了十分满意。他说，眼镜店的每个柜台里都装满着男士眼镜、女士眼镜、童士眼镜、有色眼镜、自行车用眼镜、运动用眼镜、水镜等各种眼镜配件和光学器材等，这家商店一旦开始营业，那么人民真的会喜欢的。他说，眼镜店里办出优秀的视力检查室、矫正室、加工室等，从而可以保障眼镜制作服务的科学性、亲切性和迅速性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医院的经营和管理提出了一些任务，如柳津眼科综合医院的医疗工作者、服务者和职工不断提高责任心和业务水平，来搞好医疗服务工作，认真做好工作，来经常保持医院的卫生文化环境，爱护和管理医疗设备和必置用品等问题，并指示有关单位配备旨在生产符合我国人民爱好和美感的各种款式眼镜框的现代化技术工序。敬爱的金正同志充满喜悦地说，柳津眼科综合医院是一座像样的医院，世界级水平的医院，一切都令人满意的、值得夸耀的人民医院，做出了自己很想为人民做的事情，实现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又一个心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朝鲜劳动党把为人民忘我服务当作党的风气，柳津眼科综合医院是一座在朝鲜劳动党的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关爱人民的政策指引下所建成的医院，是大大显示昨天和今天周末都有新变化的我们祖国真面貌的劳动党时代引以自豪的建筑物，并高度评价了第八建设局和设计单位的干部和建设者，按照党的意图圆满建成医院，建立劳动功勋。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连柳津眼科综合医院都建成，从而这就等于我们在近几年期间每年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各种医疗服务基地， 党之所以陆续致力于巩固卫生保健部门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作，这并不是国家富裕，因为这是一项大大显示由党和国家完全负责照顾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优越性，捍卫社会主义的重要工作。亲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听说我国人民屈指等待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开院的日子，并指示要更加周密扎实地进行医院运营准备，来在10月底进行开院典礼，从11月1号开始进行运营。